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5章金蛋和魔眼第78集。 我必须去寻找那些不能在地面上发出声音的人， 他慢慢地说。 那可能是谁呢？ 你真笨，不是吗？ 哈利从没见过淘金娘这么开心过，除了那天赫敏服了复方汤剂后，脸上变得毛茸茸的，还长出了一条猫尾巴似。当时淘金娘也高兴得心花怒放。哈利望着洗澡间，思索着：如果声音只在水下才能听见，那么一定是属于某种水下动物。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淘金娘，淘金娘给了他一顿奚落。 啊，比格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说。 他躺在那里自言自语，琢磨着这个问题，琢磨了好长时间，好长好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泡泡都消失了。 水下， 哈利慢慢地说。 淘金娘，湖里除了巨乌贼外还生活着什么动物？ 哦，种类多着呢， 他说。 我有时也到湖里去，有时别无选择，有人在我没防备的时候冲了我的厕所。 哈利克制着不去想淘金娘随着厕所的秽物冲进下水道流到湖里的情景，他说。 那么那里的什么东西能发出人的声音呢？慢着， 哈利的目光落到墙上那幅酣睡的美人鱼图画上。 淘金娘，那里没有人鱼吧？有吗？ 哦，很好， 他说，厚厚的镜片闪闪发亮。 蒂格里花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当时他还是醒着的。 淘金娘用脑袋指了指美人鱼，愁苦的脸上带着非常反感的表情。 咯咯笑着，搔首弄姿，炫耀他的奇。 这就对了，是吧？ 哈利兴奋地说。 第二个项目是到湖里去找人鱼，然后。 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在说什么，兴奋的情绪陡然从心里溜走，就好像心一下子被人掏去了似的。他不太擅长游泳，一直很少训练。达利小时候上过游泳课，但佩妮姨妈和弗农姨父无疑是希望哈利有朝一日被淹死，从来没让他学过游泳。在这个浴池里游一两个来回还行，可那个湖非常宽非常深，人鱼肯定生活在水底最深处。 淘金娘， 哈利慢慢地说， 我该怎么呼吸呢？ 听了这话，淘金娘眼里突然又冒出了泪水。 缺心眼儿， 她嘟囔着，在长袍里摸索着寻找手帕。 什么缺心眼儿？ 哈利问，觉得摸不着头脑。 竟然在我面前讨论呼吸！ 淘金娘尖声说道，声音在洗澡间里发出响亮的回音。他把脸埋在手帕里，大声地擤着鼻子。哈利想起淘金娘一直对自己已经死了这件事非常敏感，而他认识的其他幽灵都没有这样大惊小怪。 对不起， 他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记了。 是啊，很容易忘记淘金娘已经死了， 淘金娘说，一边哽咽着用红肿的眼睛望着他。 即使在我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牵挂我，他们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才发现我的尸体。我知道，我就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奥利弗红贝走进盥洗室， 你又在这里生闷气吗，陶金娘？他说迪佩特教授叫我来找你，这时他突然看见了我的尸体，他直到临死都忘不了那一幕。我可以保证我到处跟踪他，提醒他。我记得在他哥哥的婚礼上。 然而哈利没有听，他又在思索人鱼的那首歌了。 我们抢走了你最不舍的宝贝。 这似乎是说他们要偷走他的什么东西，他必须夺回来。他们要拿走的是什么呢？ 后来当然了，他找到魔法部阻止我在跟踪他，我就只好回到这儿，住在我的厕所里。 不错， 哈利淡淡地说。 好吧，我总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再把眼睛闭上好吗？我要出来了。 他从浴池底捡起金蛋，爬了上来，擦干身子，重新穿上睡衣和浴袍。 你还会到我的盥洗室来看我吗？ 哭泣的淘金娘看到哈利拿起隐形衣，忧伤地问。 我争取吧， 哈利说。但他暗想，只有当城堡里所有的盥洗室都被封死了，他才可能再去光顾淘金娘的盥洗室。 再见，淘金娘，谢谢你给我的帮助。 再会了， 淘金娘惆怅地说。哈利穿上隐形衣时，看见她哧溜一下又钻回水龙头里去了。来到外面漆黑的走廊上，哈利又检查了一下火点地图，看看有什么风吹草动。还好，图上费尔奇和他的猫洛丽斯夫人的那两个小点还安安稳稳地待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呢。城堡里一片寂静，只有皮皮鬼在活动，但他是在楼上的奖品陈列室里大闹。哈利刚要迈步返回格兰芬多塔楼，突然地图上有个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这实在太蹊跷了，活动的不止皮皮鬼一个，还有一个小点在底层左手拐角的那个房间里动来动去，那是斯内普的办公室。但小点旁标的名字却不是西弗勒斯·斯内普，而是巴蒂·克劳奇。哈利盯着那个小点，克劳奇先生据说是生了重病，不能上班，也不能来参加圣诞舞会。可是他凌晨一点偷偷溜进霍格沃茨来做什么呢？哈利仔细注视着那个小点在房间里移来移去，这里停停，那里站着。哈利迟疑着，思索着，然后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转了个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爬上最近的楼梯。他要看看克劳奇在做什么。哈利蹑手蹑脚地往楼下走，尽量不发出声音，但肖像里的几个人还是听见了地板的吱呀声和他睡衣的窸窣声，都好奇地转过脸来。到了楼下，他悄悄顺着走廊走到一半，然后撩开墙上的一幅挂毯，沿着一道更狭窄的楼梯往下走。这是一条近路，可以通到两层楼以下。他不停地扫一眼地图，一边暗自纳闷，向来严谨自律、遵纪守法的克劳奇先生怎么会在半夜三更溜进别人的办公室呢？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哈利只顾琢磨克劳奇先生的古怪行为，没有集中思想走路，结果在楼梯上走到一半时，他的一条腿突然陷进一个捉弄人的台阶，那是纳威经常忘记跳过的。哈利笨手笨脚地晃动一下，那只金蛋仍然湿漉漉地沾着洗澡水，突然从他胳膊下滑落了。他赶紧探身去抓，来不及了，金蛋顺着长长的楼梯滚了下去，每下一级台阶都发出当啷一声巨响，像敲响一只大鼓。隐形衣也滑脱了，哈利赶紧一把抓住，结果火点地图从他手里飘出去，落到了六级台阶以下。哈利陷在齐膝深的恶作剧台阶里，够不到他。金蛋滚到楼梯底部，从挂毯下钻了出去，弹开了，开始在下面的走廊里尖声惨叫。 哈利掏出魔杖，挣扎着去触碰火点地图，想让它变成一张白纸，可是它太远了，它够不着。哈利用隐形衣重新裹住自己，直起身子，紧紧地闭上眼睛，心惊胆战地倾听着。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听 皮皮鬼， 毫无疑问，这是管理员费尔奇警惕的叫声。哈利可以听见他急速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气喘吁吁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提高了。 这里吵吵嚷嚷的在做什么？想把城堡里的人都偷行吗？我一定要抓住你，皮皮鬼，我要抓住你。你这是什么？ 费尔奇的脚步声停住了，只听咔嗒一声，是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惨叫声停止了。费尔奇捡起金蛋，把它合上了。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着，一条腿仍然死死地卡在带魔法的台阶里。现在，费尔奇随时都会掀开挂毯，以为会看见皮皮鬼，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皮皮鬼。但如果他往楼梯上走，就会看见火点地图。不管有没有隐形衣，地图上都会显示哈利波特就站在他现在的位置上。 金蛋， 费尔奇在楼梯下面轻声说道。 我的宝贝猫儿， 看来洛丽斯夫人也和他在一起。 这是三强争霸赛的线索呀，属于学校的一位勇士。 哈利觉得脑袋发晕，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皮皮鬼， 费尔奇喜悦地大叫， 你偷东西了啊！ 他在下面一把扯开挂毯，哈利看见了他那可怕的皮肉松垂的脸和那双暴突的浅色眼睛，正朝上瞪着漆黑的，对他来说空无一人的楼梯。 躲起来了是吗？ 他小声说。 我要来抓你，皮皮鬼，你居然偷了三强争霸赛的线索，皮皮鬼。邓布利多这次绝不会轻饶你，你这个肮脏的、偷鸡摸狗的、恶作剧精灵。